第六十章，急转直下。这个考场存在很久了，以现实计算有好几年，以题目内的时间来算，可以称为世纪荒岛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章鱼始终盘踞在这个角落，从一只到两只，再到三口之家。他们当然知道冰下有群小白脸，不仅知道，还亲眼看着他们越来越多，逐步壮大，变成了岛上不可招惹的存在之一。每次白脸夜行，场景那叫一个瘆呐。出于某种原因，章鱼们不想跟这些白脸碰面。好在活动内容不一样，章鱼们在船舱进食的时候，白脸们在岸上追考生，他们吃完钻回大海，白脸们还在岸上追考生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章鱼们以为岛上的生活永远都是这样，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。 三只章鱼当场凝固，他们张着触手愣了几秒，转头就要下水，结果就听船舱油火一脚蹬在了铁柜上，锈迹斑斑的大块头轰然倒地，不偏不倚，刚好封死在了地板上的洞。而船舱外，秦鸠撑着船帮一跃而下，落在了油火面前，手里还拎着一捆绳。油火理所当然地认为秦鸠是来捆章鱼的，心说默契还可以，除了动静闹太大，善后工作完成的相当出色。谁知秦鸠站起身来，抖开麻绳，轻轻一抛，事先系好的绳圈就套在了油货身上。油货毫无防备，入套的时候呆了一瞬，夸奖的好话顿时烟消云散，配合个鬼，默契个屁。直到秦鸠抽紧绳结，油货被捆得肩背一收，这才难以置信地蹦出了一句： 干什么？ 这么明显看不出。 秦鸠把多余的麻绳往手上绕， 翻山越岭来抓一个耍赖的，顺便骗几个打手。 耍赖的薄唇紧抿，闷了几秒， 能不能分个轻重缓急啊？ 秦鸠转头看向身后， 三十多个考生下饺子一样扑通进来，哎呦妈呀，叫成一片。而他们头顶上，系统惩罚道具和题目道具已经打起来了。白脸军团正面直迎丑章鱼，那一瞬，狂风突然凛冽，呼啸声乍然四起。不知怎么的，白脸似乎忘了追逐的考生们，对着三只章鱼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性。他们伸着脖子席卷而来，眨眼间就将章鱼裹进了白色的风圈里。考生们第一次见到暴怒的白脸，吓得惊魂失色，匆忙缩进船舱角落里。秦鸠回过头来，指着身后对油货说：先找好打手再来抓你，我觉得我很分环境。油货无话可说，破船被掀了上层甲板，光场场的毫无遮挡。白脸们已经把章鱼卷到了半空，碎冰渣和寒湿海水在缠斗中飞溅，一波一波砸落在船舱里，木地板下雨似的噼啪作响。没有考生敢抬头，勤学好问的迪黎同学给自己找了个绝佳位置，就坐在秦鸠旁边，背靠着一只木箱，假装它能挡点冰水。迪黎从木箱后伸出头，看了看秦鸠，又看了看绳子，再看了看油货，虚心请教： 啊，秦哥，捆绳是什么操作？我这次思维没跟上。 油货没好气地说： 有病的操作。 秦鸠笑了一声，默认似的。油货反手睁开，一边解绳圈一边对油货说： 你不是带了一箱药吗？麻烦吃几颗再出门。 油货大佬开始骂人了： 迪离终于发现自己问了蠢话，讪讪地往回缩。缩一半，迪离听见秦鸠不紧不慌地顺着话回答， 已经没有了，都用在了船员身上。 啥？还能这么回复？迪离把剩下半颗脑袋也缩回去，假装自己不存在。这天夜里，考生们最后悔的就是奔跑过程中丢了火把。小白脸们气势汹汹，巨型章鱼也不好对付，两者抡着膀子打了很久，从岸上打到海面，又从海面打回岸上，在光秃秃的破船顶上呼啸着来来去去，打得这样惊天动地，冰封的海面都没有砸出洞。期间有考生斗胆看一眼，万分怀疑明天，不，应该叫今天了，怀疑今天究竟能不能化冰。其余时间，大多人都冻得发抖。小白脸们因为手没有章鱼多，吃了大亏。一场厮杀持续了一夜，直到海平面变成通透的灰色，天亮起来，小白脸们才在晨间的寒雾中慢慢消退。精疲力尽的章鱼挂在礁石上，像等待风干的海货。章鱼们一动不动，考生就可以动了。三只半昏迷的巨型章鱼突然感到一阵窒息，他们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脸疼，特别疼，就好像被人生拉硬扯，又打横勒了一排橡皮筋。接着他们发现，居然真的是这样，他们真的被人捆着，缠绑在某处礁石上。如果紧紧绑住触手不让他们舞动，其实没有关系，他们可以自断触手保命逃脱。偏偏某些考生吸取上次经验，把他们的脸也捆上了，断手断脚还能再生，断头就生不出来了。章鱼们在阳光的炙烤下渐渐变干，内心愤怒又惨淡，驰骋荒岛这么久，第一次这么丢脸。可这不算什么，有些魔鬼考生还能让他们更丢脸。鉴于天亮之后海面迟迟没有动静，考生们晾好章鱼便开始休憩最后一条商船。也许是心情急切的缘故，大家效率奇高，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彻底修好了。之后便开始了无趣的等待。等待的过程总是难熬的，考生们坐不住，只能给自己找点事做。太阳挪了位置，章鱼晾晒的地方变成了阴处。考生们协商一致，十个人一组，拖着章鱼在冰面上前行，柔软的脸在崎岖不平的礁石上达达而过，一直达到了海岸边。领头的商船承重量最高，考生们干脆把章鱼提起来，沿着船舷捆了一排，直面太阳。最后一道麻绳捆好，巴伦之船长从石洞里探出身来。船长招了招手，喊了一句什么，大副的头跟着探出来，用比船长还大的嗓门翻译道， 你们在干嘛？ 脸变形的章鱼丑得瞎眼，游护目光一触即收，活像马蜂遮了眼珠。他第一个回到洞边，大副指着商船又问， 船长问你们对他的船做了什么，那绑的是什么东西？ 储备粮，给你们备了。 船长当即高兴起来，他手搭凉棚远眺过去，终于认出那是他们吃过的须须。 船长说谢谢你们，看上去很好吃，他现在就饿得不行了。 话音刚落，大副自己的肚子叫了两声，他默默凝固。船长拍着他的背大笑起来。船员们真的很饿，但起航在即，他们亢奋不已，谁都静不下心来吃东西。章鱼 依然毫无尊严地挂在船舷上，静待命运。 太阳慢慢开始西沉了，油货靠在洞口，旁边响起了一辆轻微的摩擦声，他瞥眼一扫，是秦鸠。 看什么呢？ 秦鸠扶着洞口顶钻出来，油货冲远处一抬下巴， 看冰什么时候化。 很着急？ 我是无所谓的，早几个小时晚几个小时其实没区别。 还是略有一点区别的。 秦鸠也靠在了洞外， 如果等入夜才化，很可能会把那些人脸招来，到时候又是一片鬼哭狼嚎。 这话一语成谶，海面的冰像是老太太的嘴，硬是憋住了不让漏缝，愣是憋过了傍晚，又憋过了入夜，直到深夜时分，众人才在寂静中听见一个声音： 哎，化冰了！ 几个老船员一蹦而起，下一秒船长他们就窜了出去，那是冰层破裂的轻响，一下是轻，两下是轻，但当广阔无边的海面大面积裂冰，声势就很吓人了。考生们拎着壮胆工具和火把匆匆跟出去，在迎面扑来的声音中撒腿直奔。虽然没人能往脚下看，但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些白脸正在急速靠近，也许下一秒就会突然撞破冰层，山呼海啸的扑杀过来，将考生们所有人卷进白色的狂风中。虽然没有亲身领教过，但三只章鱼的下场有目共睹。就连现在，他们被捆在了船舷，蒙了眼睛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依然会下意识扭动触手，试图逃脱二次被殴。巨型章鱼都这么怕，更别说如此渺小的人了。因为要护送返航，考生们只得待在商船上。船员扔下绳梯，他们蹭蹭往上窜，刚站上甲板，白色的风墙就来了，呼啸声此起彼伏，像是从八方而来，人脸挣扎着伸长脖子从风墙表面探出来。如此激烈的动作，他们居然表情不变，因为表情和动作反差大，反而带了诡异的恐怖感。 我去，赶快，之前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不是说转个舵就可以走了吗？快转，拉帆，拉帆呀！ 白脸组成的风墙飞速靠近， 快，快，船长快啊，不走就死了。 船上惊叫和咆哮交错成片，在叫声中，舵手将船舵猛转到底，修好的风帆在转过去的瞬间倏然鼓满了风，白脸们勾着脖子扑到了岸边的瞬间，商船终于离开了岸。他们僵硬的脸居然露出了一丝失望，太棒了，虽然一直很不安，但总算是熬到头了。船长心想，他手里拿着一枚生锈的怀表，重复做着开盖和关盖的动作。油火余光瞥见怀表中有张小小的肖像，也许是直觉，油火的眉心忽然一跳。与此同时，秦秋在旁边低声咕哝了一句：“ 不妙。” 秦鸠低沉的嗓音刚落，离岸的三艘商船突然原地打了个转，360度后又靠回到原处。接着，船上某个类似八音盒的东西说话：“检测到未能达到所有返航条件，商船全部归岸。本次化冰期将在5秒钟内结束，倒数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本次化冰期结束后，短期内没有新的化冰期。祝考生早日顺利返航，取得好成绩。”情况突然急转直下。考生还没意识到究竟哪里错了，千里海面已然重新冻上，连消化和思考的时间都不给，还取得好成绩。 有这么当系统的吗？